好，继续我他双周报，我系杰达， 我系末日。有 ACG 有开始有翻啲关系啦，但系都最其实主要都唔关 ACG 事嘅，就呢个日本嘅纸质出版物，即是实体书嘅销售个跌幅收窄咗。听清楚系跌幅收窄，唔系冇跌到啊。 唔系，因为我谂其实今次武汉肺炎，其中一个受益者就出版业，尤其集英社。因为关就啲僆仔唔出街玩，以前你可以掉去公园玩，叫佢出去玩下啦，出去运动啦，而家街又唔去得啦。咁你要睇漫画咯，咁咩漫画啊？鬼灭咯，就算回战咯，总之就系塞本漫画俾你睇。咁跟住睇漫画啦，又重新买集英社漫画啦，咁咪红翻咯。佢真系完全受益喺武汉肺炎疫情带动下嘅新情况啦。 用翻啲数字去讲啦，今年嘅跌幅就系 3.3%， 上年就跌 4.3%， 其实佢跌咗好多年嘅，跌咗十几年噶啦。咁但系跌嘅幅度少咗，而且咧，如果将个电子销售合计加埋咧，其实今年系比上年调翻转系升咗 4.8% 嘅。 咁系好多人买，有好多人直情系连出街都唔想出，净系买电子书啊嘛。 我哋讲亲电子书，我都提过呢样嘢噶啦。日本嘅出版界其实系冇跌到嘅，其实冇话好似大家想象咁不断咁越来越衰，越来越衰。其实系冇嘅，系纸媒越来越衰嘅啫。只不过是形态转换咁样咯。 咁老实讲，我都买咗唔少，我而家都主力都买电子书，因为有时 超大嗰个，你搬一次我哋就知啊。你好简单啫，嗱，我上年搬屋，净系搬我间房，搬屋公司收咗我3000蚊。嗱，你唔好叫我搬啊，你谂下搬屋公司要收3000蚊嘅书，到底嗰度有几重？ 我日本住咗一年翻嚟，我已经系好刻意地尽量唔买书，即系嗰啲同埋可以掟去住他人买，住他人收翻11本呢啲掟去住他人啦。即系13箱，我就鬼晒咁嘈。 咁你13箱又夸张过少少嘅。 唔系，咁咪13箱算少啦。我识有啲人仲多啊，话要咩住咗，咪住咁住咗15个月。 我记得我第二次去日本嗰阵时都寄咗，好似寄咗12箱翻嚟。但系嗰阵时我系喺日本1个月啫。 咪就系咯，你住喺个月都咁少，我住13个，我住成3年几。 喂，你住咗成年，我系买咗成个月咯。我嗰个月净系做嘅嘢就系买嘢喎。嗰阵时系十几年前啦，真系十几年前啦。嗰阵时仲系唔兴电子书噶嘛，十几年前仲系买实体书啊，慢慢10几箱翻嚟。 我已经尽可能悭啲节制，唔俾自己买噶啦，已经。 而家就算真系买，都系买电子版，真系唔想买实体书。 物理问题好解决唔到嘅。 好啦， 咁好啦，咁讲下啲你擅长嘅 VTuber 啦，咁最又系红到爆嘅。 即系 VTuber 时间啦，两单，即系好似好大镬，但系我估应该其实就冇乜嘢嘅，即系听起嚟好骇人听闻啦，应该咁讲啦。首先个第一个主角就系童生嗰、那个。佢出咗个 tweet 就话呢、这个佢块面有一半呢个颜面失调面瘫啊，佢就冇讲咩原因。咁即系呢一期即系近呢一两个月面瘫，听我呢两个 keyword， 第一样大家就谂到系吓你打疫苗啊？喂，我真系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你打疫苗，但日本系未开始打疫苗噶嘛？ 系啊，根据阿修行者讲法就系而家日本完全冇声冇气，而政府就话4月先有啊嘛。 系啊，咁但系呢个反应真系一个非常罕见嘅症状嚟啊嘛，其实系、 嗯， 而且佢嗰种情况系真系好似打完疫苗嗰种啊。先讲，虽然啊理论上病毒入侵都会出现咁样嘅面瘫状况嘅，但系就真系好罕见。咁我唔知佢真系咁巧啊，定系佢唔知边度搵到管道走去打疫苗，然后濑咗嘢，我唔知道。总之佢就暂时要休息。咁我估就应该，如果佢系类似咁嘅状况所产生嘅面瘫咧，应该就系唞阵就冇事噶啦。所以就应该冇乜嘢噶，虽然啲小花人就好捻高兴啦，即系你知噶啦，佢哋。 系，咁佢咩都高兴下啦，咁你高兴咪好咯。 咁啊，另一单咧更加地以为好捻大镬，跟住结果就，到底系咪真系好小事咧？我都唔够肯定，因为睇落去似有人约谈过嚟，倾个偈摸完头嚟，咁乜嘢咧就阿兔田皮克拉，咁啊呢个全球嘅女性直播主第四名，好厉害。跟住喺某一次嘅会员限定直播度，呢、这个我听翻嚟，因为我冇会员。会员下面直播入面咧就讲到一半，把声越来越奇怪，咁跟住就听咗个电话翻嚟，一路想讲紧嘢，但系最后系控制唔到喊咗出嚟，咁跟住就直播终止，然后休息咗几日，中间当然好多啲咩猜测啊嗰啲嘢成啦，咁但系嗰啲猜测我就唔讲啦，咁佢翻嚟就话佢之前佢话佢想推行某个企划。即系据推断，应该系 3D 配信，但系咧就俾上头，就应该系 Hololive 喺嗰边啦 ，ban 掉咗佢桥。但系佢同一条桥就见到 Hololive 用喺另一个人，系应该 Hololive 用喺另一个人身上，定系另一间公司，我唔知喺边度。总之系其他地方都见得到有人做到，咁佢就觉得人哋做得到，点解我做唔到？ 咁佢觉得好唔忿气。咁然后呢就读緊个 Super Chat 嗰阵时就读下就觉得你哋咁样俾钱我，咁我又回报唔到啲乜嘢俾你，我想交 K 玩 K 交唔到。 就觉得对唔住真金白银俾咗钱嘅观众，尤其是你 Super Chat 其实系俾咗 Hololive 㗎嘛，即系啱啱 ban 咗佢桥嘅 Hololive。嗰种悔恨又愧疚嘅感觉交织埋一齐。咁仲有另一方面啦。 如果你系职场嘅，你可能会类似咁嘅情况啦。你有辛辛苦苦搞一份企划书出嚟，你交俾上司，上司 ban 咗你条桥都算啦。然后你见到上司攞咗你条桥自己搞，然后 work 咗，你条戏佢会唔会顶捻住佢啊？ 但系呢嘢成日见啦。 啊，咁啊，结果佢就受个刺激咁啊，嗰下就有啲即系失控咗，咁啊喊咗出嚟。咁然后嗰几日之后就其实约出翻嚟就解释咗一半件事啦，咁啊跟住话同公司倾完之后就个情绪好翻啲之如之类，好明显就系呢个失态就上边屌晒老母啦，即系呢个完全系嗰种咧俾经纪人公司省完一轮之后嗰种反应嚟。 嗯， 咁啊，但系可能俾人屌都唔系第一日噶啦，佢做嘢甩甩漏漏，点解一啲传统唔做嘢嘅公司嗰种咁嘅状况啦，即系我估就应该系不了了之啦件事，就咁大把咯。即系咁，但系佢会唔会因为咁而又心生独立之类咧？咁就应该谂太多了啊，咁咯，系啦。 好啦，咁咪讲下一单其实。 都系谂太多嘅嘢，即系我觉得系一条友仔眼残，然后全班友仔即系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啊，定系即系全借集体眼残。格拉米就出咗个公告，入边就其中就包括呢个将游戏制作本部第一本部、第二本部、第三本部取消。啲人就话啊，呢、这个格拉米终于将呢个游戏接捻埋佢唔做啦，即系传到咁捻行啦 吓，冇可能啊！ 即系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唔可能啊！即系我唔系讲紧件事系咪真，因为我嗰时啱啱瞓醒，就听有人咁样话我听，谂紧系有冇可能啊？ 好乸搵钱嘅人哋， 然后我笃落去，因为嗰边系有公告嘅，佢真系有个嗰度系譬如有写到嘅机构改革，2021年2月1日附市场环境急剧变化对应制作本部解消，第一制作本部解消，第二制作本部解消，第三制作本部解消。听起嚟就好似真系这么回事，即系所以有啲人咁样传发，但系好明显佢哋系唔捻识睇日本人啲公告啦。点解呢？因为你睇上少少，佢人事异动就知噶啦。原本嘅第三制作本部嘅部长，咁佢系新旧职就系第三制作本部部长啦嘛。咁佢第新职咧就系第三制作部部长。 嗯， 发现咗问题未啊？系啊，第三制作本部解消，因为而家仲有个第三制作部啊嘛，即系。 唔系，即系好简单，就系你单新闻啱啱好最新嘅，咁啊，即系琴日噶啦。咁明月诶，司格明月念阳唔做董事，净系做 creator。咁如果净系啲唔做 COO、CCO 嘅话，你以为吓明月离开司格？唔系，佢纯粹唔做嗰啲冇戆鸠董事啫，即系全就系做翻人龙工作室个阿头咁样咯。 其实就系咁简单，佢即系架构重组。简单讲就只不过这么回事， 同明月单嘢一样啫嘛。成班友就话，因为阿明月之前蚩尤事件咧，俾人拆到开花嘛，即系系咪蚩尤事件炒啊？黐线嘅你，蚩尤事件咁你都傻啦人哋。 即系如果系 Sega 嗰单嘅情况就系、是，你净系见到佢解任咗 COO 个位，但系就冇睇佢依然仲有个 title 喺度。你睇一半唔睇一半就会以为佢系 咪佢继续佢有咩 creative director 啊嘛？继咪即系继续人用个色架头继续 系啦， 纯粹唔使董事局里面坐喺董事局。戆鸠鸠去听你巴西嘢，我讲废话啫嘛。 系啦，其实就啲人传到好含咁啊嘛，即系尤其是咧，其实好多人都系想格拉米接捻白游戏部门佢。 傻啦！你就睇你睇完淘铁200万大佬，淘铁啊咪永远咪从来未少卖得咁好卖啊！ 如果你听过啲咁嘅 fake news 咧，咁就可以更正翻佢啦。佢纯粹架构重组啫，咁架构重组梗系会斩咗旧部，跟住建立翻个新部噶啦。 嗯， 如果你纯粹改名嘅话，就唔系架构重组啦。你梗系将个旧嘅全部打，全部铲晒佢，然后重新砌过个新噶啦，咁样叫架构重组噶嘛，就系咁咯。简单，但系然后你净系见到拆咗个部分，就冇见到佢重整嗰个部分，咁你梗系以为佢接埋咗咯。 嗯， 即系有个咁嘅 fake news， 咁我哋就姑且就澄清一下啦。佢 好啦，咁讲系又系周围买嘢腾讯啦，钱多真系好， 有钱就系任性啦吓，佢就 咁就买咗个Kitty 啊 ，Kitty Entertainment。 先讲佢收卡，真系收咗嗰间啦。呢个独立游戏公司嚟嘅，唔系独立游戏制作室啦吓。 K L E I。 咁佢做嘅系一啲策略游戏啦，应该算系。 系咪真系好出名咧？唔算系红到人尽皆知，但系有留意 indie game 嘅人咧，应该都会听过下啫，应该听过佢嘅嘢嘅。 有啲人都听下啦。 B.I. 嗰啲生存类嘅策略游戏啦，其实我冇玩过只 game 嘅，之前有留意过只 game， 但系冇留意嗰间公司啊。 嗯。 即系因为呢档嘢之前手机版啊，就已经系揾腾讯合作噶啦。咁所以佢而家只不过系合作下就合作咗上床界咋嘛。呢啲咁嘅小工作室其实即系冇乜资金㗎嘛。你腾讯呢啲咁撚大手笔掟落嚟呢，好多时都会即系唔一定叫佢贵嘅，即系好多时都会肯。 如果我系嗰间小公司老细，腾讯有人买即买啦，咁系钱嚟呀。 而且呢先讲，虽然我哋大家知道腾讯个朵就好撚臭嘅，但系呢腾讯对于游戏公司嚟讲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好差嘅金主嚟嘅，因为佢其实系真系信守承诺，相当少地去干预收购组或者有股资金连携嘅公司，其实的确系好少干预，呢个系事实嚟嘅。即系以佢嘅点讲啊，喺间公司嘅发言权啦，佢绝对系可以插手更加多嘅。但系佢点讲啊，呢啲就真系生意人啦。佢就知道，如果我插手佢咁多，乜都系我管嘅话， 咁先问啦。 咁不如我自己开咯。我做咩要买佢啫？ 总之有咩定期你加盘数俾我 ，OK 嘅，咁我唔理你嗰种咯，好蛇嘅呢啲。 即系好简单啫，如果我识生蛋，我使乜买只鸡啊？我就系要只鸡生蛋，我先买只鸡翻嚟噶嘛，唔系为咗我去生只蛋出嚟噶嘛。有啲金主系唔明呢个道理噶嘛？譬如呢个冻事咁啦，譬如冻事咁啦，即系点解暴雪会搞成而家咁嘅死款，就系冻雪搞出嚟，冻事搞出嚟噶嘛？ 不比起讲，其实重点我就系全江湖传闻就系腾讯想买EA 啊嗰几大厂啊 ，Take Two 啊 EA 啊，网成嗰几家 Cylon 嗰啲大厂啊，传闻。 首先就先睇返你空穴来风，呢、这个就好明显就空穴来风啦，系咪未必无因呢？咁其实以我所收集到嘅资讯呢，其实系讲緊乜嘢呢？系腾讯游戏嗰边就大幅喺度筹咗緊资金，因为呢啲嘢就即系如果你有动作嘅话，就个市场会知道㗎嘛。即系你喺度筹緊钱啦。咁我个银即系金融界嗰边会知道㗎嘛。咁知道佢嗰边筹緊钱。咁一间公司无厘啦间筹紧钱，咁就好明显系要有大动作啦，十之不离八九系买嘢噶啦。你知腾讯游戏其实好捻中意买嘢噶啦，啱啱先买咗间，虽然啱啱个档其实好细 嘅， 市场就传咗佢应该系筹咗嚿钱出嚟，准备大手笔收购，咁所以啲人就开始估啦。咁到底佢要收购啲乜嘢咧？ 几间大公司咧，甚至 EA 都有买，哇 ！EA 唔黑系嘛？同埋 理论上以腾讯嘅资金系绝对食得落 EA。 但问题就系 E A 肯有冇会卖俾佢另一个问题啦？ 因为如果系 E A 嘅话咧，佢就可能系用其实系收购合并，即系合并完之后我做大个种收购，就唔系纯粹就买起佢股票，即系仲有呢个 Take Two 啦，即系呢个 G T A 嘅母公司啦 ，Next On 都有人传过。总之就系、是、其实佢要收边间系冇消息嘅，大家都系断钩股嘅啫。但系佢应该系真系准备做个大收购嘅，咁收乜嘢系到目前都未有人知道，但系 咁应。 所以啲人咪全世界真係望到底有边间嘢係适合俾佢收购嘅对象。所以啲人咪乱鸠咁传囉。根据过往嘅经验就係、是、好有可能会全世界跌晒眼镜嘅。但都系大公司有机会系咁嘅情况啊。咁就但系即系有时呢啲咁嘅业界收购传闻呢，有时呢本来唔系吹水嘅，后面变咗都系最吹水。就系、是、有变卦嗰类嘢，所以就唔使咁快咁大反应字嘅。 好啦，咁就讲下另一单属于业界破产消息。Takeaway 破产， 华文圈嘅可能会比较即系大印象啦，因为呢个 Unlike 主要系繁体中文，即系台湾为主嘅人先多人玩，因为佢系喺好多年前台湾中文嘅 Facebook， 因为 Facebook 啊，所以唔关大陆事啦。咁入边嘅一只 Fetch Game 好喺日本就冇乜反应嘅，喺台湾就好卵红。咁然后最终开发商 Takeaway 就接埋咗，而家终于接埋咗，因为只 game 其实都退咗烧好耐，而且讲紧只 game 系接埋咗噶啦，其实原本已经系，即系原本已经系接埋咗，而家你可能仲听过佢话咩开发中嗰个咧，嗰、那个系嗰、那个叫 Open Unlight， 点解咧？就系、是、试完只 game 收埋咗，间公司未接嘅。咁佢就原本个游戏嘅画师阿 Maya， 佢就走去联同一班有志之士啦吓。好似叫 CPA， 调返转同个公司收购个版权同埋佢个 source code 之类嘅嘢，总之就买起咗佢，然后就将个原始码嗰类嘢掟上网公开咗出嚟，由呢个闭源项目变成一个开源项目啦。 咁然后就大家喺度筹组紧，将佢重新建立翻起嚟。即系咁，佢就搞紧，即系将佢重新公开过。因为而家呢一刻，今时今刻为止，仲行紧嘅 online 系行 fresh 嘅。各位聪明嘅听众，你已经听到问题所在啦。系啊，你冇错，你系要特别地装啲 patch 啊，啲乜枪嘅嘢咧，去令到你部机减粗开翻个 fresh 出嚟，然后去玩佢嘅。所以而家啲人就好急忙咁，想要准备去转翻平台，有去啱平台，即系 Android 嗰边嘅 project， 亦都有用 HTML5 嘅 project。总之有几个 project 喺度行紧，想企图将佢重新复活翻。因为我仲喺度嘅，虽然佢嘅平衡并不是太好，但系佢游戏本身其实真系几好玩嘅。作为一个玩开即系 Trading Card Game 嘅 player 嚟讲，我觉得佢个系统就真系好玩嘅。只不过系个游戏开发商第一就系技术太差。平衡太差，即如果唔系呢两个问题嘅话咧，只 game 其实系真系好玩嘅呢、这个事实嚟。 既然讲开就补充下啦，《机战手游 X Omega》就接埋三月， 终于啦吓， 终于接埋啦。因为其实去到后半，佢新机都越嚟越无厘头，同埋佢接埋咧，相信 Format Channel 嘅更新会比较顺啲嘅，会顺不少少啦。虽然我觉得都唔会太期待。 关杯有人唔接啦，我哋 Format Channel 嘅更新一路都系好难噶啦， 有人打工会转比麻烦啲嘅。好啦， 咁啊，再一单咧，就系呢个上个礼拜好似冇提到啊。今次唔系原神，今次系 Mihail， 咁佢就 佢都年会礼品， 咁就有点二号话啦。 即系讲佢忘年会啦，咁有啲豪奢豪礼品，即系大量 PS 5啊，大量 Switch 啊，大量 Display Card 咁样，总之就系摆咗成座山咁样，以本伤人，不过惨得个人嚟搵到钱啫。 其实我而家先知佢哋个编制有几多人，佢好似扭蛋嗰种形式咧，出咗个 list 啊，乜嘢有几多 percent， 有几多 percent 机会中，乜嘢 percent 有几多机会中，咁然后咧就调翻转推论就系、是、佢准备咗300部 PS 5。即系好捻恐怖，呢个时间单一个单位啦，攞300部 PS 5，好捻恐怖，全世界都抢紧。即系当然好明显，佢唔系正常价钱攞翻嚟噶啦。 讲真就系、是、你呢啲嘢同 Sony 拗到出嚟啦，佢真系要拗咯。 我觉得佢唔系拗，我觉得佢系直接卖。 唔系所谓拗意思就系咩？直接同 Sony 本身卖啊，一拗出嚟，所谓拗系要俾钱拗嗰种嚟啊。但系咁你同佢就直接门路，佢攞到货噶啦，我啲冇门路嘅就慢慢挨啦咁样。 所以就调翻转计咗出嚟，因为佢准备咗300，然后有好似16%，我唔记得几多啊。即系所以佢计数咧，就佢嘅应该公司部门有2000人左右。 咁差唔多啦，全球最搵钱嘅事，而家全球最搵钱个系公司一喎。 今年赚到盆满钵满啊嘛，仲有啲其他仲有啲咩3070啊，啲 iPhone Max 12 Max 啊嗰啲，总之就好捻豪华啦。其实同呢个当年腾讯嘅游戏部门喺呢个王者荣耀弹起嗰一两年啊嘅情况一样嘅啫。因为呢个不可能系中国嘅搞游戏啊，如果你做到金字塔最顶尖，赚到最盆满钵满嗰扎，系真系可以好捻富到系有钱到富到流油。正式这个富到上落的是可以肥到就是咁。 算了，这些不是我们可以，这些不关我，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世界来的，我们穷黑。 都是那句，其实这间东西如果它不是那么喜欢抄呢，绝对是一间模范公司来的。 但是有个这么讲，就是它不抄它怎么找到盆满钵满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即是以它的，都是那句，以它的技术力，以它的开发能力，以它那些东西，其实真系可以啊，真系可以做得到啊！啊，同埋啱啱提到咧，佢出咗个表出嚟，话奖品啊嗰啲嘢几多 percent 啊？啲人话头奖唔系0.07% 咩？因为佢下边有个我唔知叫 SSR 定系咁叫乜嘢，总之系最捻难、最高 grade 嗰个啦，系0.07%，0.1% 都唔到，即系。话佢啲人咪就喺钱救佢啦，即系其实好简单啫，你又唔系员工，即系咁啊，呢限唔到咁多噶啦。 好啦，咁大致上今个礼拜咧啲散料咧就差唔多啦。咁最大单嘢，甚至我已经有即系嘅 GameStop 散户大战大户嘅事件咧，我哋有独立专题讲嘅。好，咁我哋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两个礼拜再见，拜拜。